一来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， 特普力强脂，经典传承1976，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，植物铺贴更环保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876资讯。本月8号，京津城际铁路开始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。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津城际铁路按照时速350公里大速运营。运行图调整之后，京津城际开行列车数量从 108.5 对增加到136对。北京南站到天津站列车运行时间将由35分钟压缩到30分钟。车票已于昨天开始发售，票价仍然不变。近期去往八达岭、野三坡等景区的游客增多，今天京藏高速、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车流量较大。京藏高速八达岭段早上7点到中午的1点为车流高峰，今天上午京港澳高速盐村桥到窦店收费站车流量较大，10点到中午1点为车流高峰。大碗窑桥到杜家坎收费站、涿州收费站容易有车流集中的情况，去往野三坡以及周围景点短途游的市民可以绕行京昆高速行驶。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，平谷新城与乌河流管网改造工程等3个项目近日获得批复。项目完工之后，可以实现区域内雨污分流，促进水环境质量改善。进行雨污分流可以防止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进入河道，污染地表水。此外，也便于污水集中处理排放，能够大大提升污水处理效率，节省污水的处理成本。高温天气之下，999急救中心启动高温应急预案，目前急救车上都已经配备了藿香正气水、不夜盐水等防暑降温的药品。999对救护车进行全面检查，确保车辆行驶安全和车内温度环境适宜。999全市180个急救站点医务人员24小时待命值守，为危重患者提供宝贵的抢救时机。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，由音乐剧品牌七木人生出品的音乐剧《近乎正常》昨晚在京首演。这部来自百老汇的音乐剧曾获得托尼奖11项提名，并斩获3项大奖，更是一举拿下了普利策戏剧奖，是21世纪第一部获得普利策奖的音乐剧。这次北京演出的版本是百老汇独家授权的中文版，保留了原版的音乐和故事。本月17、18号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《西游记》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的舞台。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，以独具特色的演员服装、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，结合演员们的精彩舞蹈肢体动作、好听的歌曲和器乐声光效果等，共同演绎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。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《原始一家人》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传人杰夫比担任舞台表演指导，给予表演更为丰富夸张即兴的肢体动作。澳大利亚设计师夏洛特·莱恩充满西方漫画风格的舞美设计，让观众迅速融入人物情绪以及故事情节的发展中。本月17号到19号，《原始一家人》即将在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上亮相。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职场的自信，生活的温馨，朋友的欢愉，家庭的和谐，家味添活力，人生乐逍遥。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。 车险头人保，爱车放心开，车辆抛锚趴窝，轮胎爆裂，电瓶没电，坠入深沟，别担心，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，我们随时待命，为您服务。人保直销车险 400-1234567。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，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温榆河大桥到酸枣岭车流量较大，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。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艺海说宝》。艺海说宝，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，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宋代呢，是中国瓷器的鼎盛时代，出现了定军、官歌、汝五大名窑。中国古代瓷器当中啊，宋瓷以器型优雅、釉色纯净、图案清秀，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独树一帜。无论从质量还是品种来说，宋瓷都属于中国瓷器当中最顶尖的代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艺海说宝》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有关宋代瓷器的故事。那么在近几年的拍卖市场当中啊，宋代瓷器表现不俗，这价位啊一直啊在往高处走。2004年的6月28日，一件直径 8.4 厘米的宋官窑原型玺以 26.4 万元成交。2005年12月12日，北京瀚海一件宋官窑花口盘以528万元成交。那么在2013年，宋歌窑纸锤瓶、宋歌窑花箍都拍卖出了2300万。所以在古玩界啊，有关宋代瓷器可以说呀，每件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。那么在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《花落谁家》一书当中，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京城瓷器高手小杜的传奇故事。那么这小杜是怎么样一位瓷器高手呢？咱们有请啊，大豆相声俱乐部实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，京城古玩圈里有个叫小杜的，说起来呢，很多人都知道。这人瓷器方面眼力不错，瓷器是古玩中的大项，玩古玩的大多数人都是从瓷器起步的。这些年瓷器领域里造就了一大批行家里手，可以说高手如云，战将似雨。古玩大家马未都开玩笑讲过，说隔着条马路都能看出瓷器的辛劳，这话一点不假。行里瓷器玩得好的，一般也都有这么两下子功夫。打个比方说吧，马未都离着十步真伪已是一目了然了。那么从古玩城琉璃厂店铺里拉出来个玩瓷器的，七八步也能看出个所以然来。这些人当中，小杜算是拔尖的，是最早一波瓷器玩家中的高手。80年代中期，小杜在鼓楼市场开店，那是北京最早的古玩市场，地处钟鼓楼之间，店铺古色古香，有一种京城古都的文化韵味。不少老玩家至今忆起旧事，仍然对鼓楼市场念念不忘。那会儿开店的可以说是古玩圈里的元老，现在还在行里混的恐怕也就剩下三五个了。小杜的店铺开在市场西边那排房把头，字号青云堂，店里一水的瓷器，以老窑瓷居多。一般人可能弄不懂什么叫老窑瓷，这么说吧，元代景德镇烧出来的青花瓷后，除了元代的叫元青花外，余下的统称明清瓷器。在此以前，其他的窑口统称老窑瓷，包括唐代南青北白的越窑邢窑、宋代的定窑磁州窑等等，行里说顺了嘴儿就都叫老窑。当然这种叫法不一定科学。80年代的时候，古玩市场的行情和现在还有点不一样，老窑的东西透着金贵，价钱比青花瓷高出不少。 这有点继承了民国古玩市场的特点。玩家中追捧老窑的人多，当时一只定窑的鹤釉小口罐要300-400，而一只康熙青花山水片的将军罐也就100多块钱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，现在一只好的康熙青花将军罐都10好几万了，那样老窑的小罐才1-2万，真是风水轮流转的。十几年的时间来了个大吊个儿，那些藏了一屋子老窑瓷的这会儿算是亏大发了。到小杜店里买东西的大多数是一些玩家，称得上玩家的一般眼力都不错，干什么的那倒不一定，有些开店的也是玩家，买的东西首先是自己喜欢的。古玩这东西要说不当吃不当喝，可唯独有一项，它能愉悦人的精神世界，尤其是那些好古总琢磨着追寻历史岁月探寻古人瑰宝的人，简直就是一剂精神鸦片，只要您上了瘾，大半辈子都记不了。开店的玩家买了好瓷器，自己先喜欢一阵子，然后标个价，懂行的瞅见立刻眼前一亮，连声说好，于是俩人便沏上茶开始探讨起来，买不买都是个乐。当然大多数人一探讨就有买的意思，开店的玩家就这样玩着挣下了钱。当然也有些玩家不卖东西，憋着当收藏家的梦，每买一件好东西都得乐呵一阵子，十几年下来家里快赶上博物馆了。不过这样的玩家屈指可数。早先圈里买东西，除了每集必逛的北京地摊市场以外，还有一个好去处，就是河北雄县古玩集市。北京西南的雄县、大城、霸县、固安这些地方，打清末民国就出古玩买卖人，琉璃厂老古玩铺子里学徒的好些都是雄县这地界的。最早的时候霸县有个文物收购站，在城西一所大院里，是河北出口公司的一个收购点，多收些翡翠的首饰、民国大瓶什么的古物。雄县一拨人就专门跑这个道，蹬着车4乡8里的收，然后驮到这儿卖。80年代中期的时候，一些北京开店的摸到了霸县这个点儿，便常去那儿买东西。收购站的人头脑灵活，卖给谁不是卖呀？便从雄县贩子手里收了，倒一倒手，再卖给北京、天津开店的。没过多久，大院里就形成了个市场，一波卖的，一波买的，但必须经过收购站一到手。可一来二去呢，买的和卖的都不干了，凭什么让人过一道手呢？于是就开始了私下交易，收购站逮着还罚款呢。早先去过这个地方的人不多，孙仲谋当年去的时候，这小院里透着热闹，按现在的眼光看，东西便宜到家了。一对冰种洋绿的翡翠耳坠80元，一对夹道红釉东国罐100元，一副清代绢本青绿山水画160元，好几间屋子里堆着东西随便挑。孙仲谋印象最深的是有间屋子里放着几百块老瓷板，都是清代和民国的，画片有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龙凤什么的，据说是给出口公司收的，人家又不要了，只好往外卖。一般开店的还不得愿意要，在那儿堆了好多年，要是搁到现在，那家伙可成了宝了。孙仲谋溜达着看东西的时候，一个霸县的贩子瞅着收购站的工作人员没在身边，小声的嘀咕说，跟我家里瞅瞅去，有比这里好的东西。到他们家一看呢，您别说，还真有好东西。一副明代祝枝山书法手卷， 原装旧表五米多长，要价5000。一只乾隆青花缠枝莲双耳鹿头尊，1尺半高，里边还盛着白面，说价钱是6000。要是您说要，立马把面给周炕上去。孙仲谋那会儿囊中羞涩呀，花了120块钱买了个白玉笔件，至今还扔在案头把玩呢。 来了您呐。 哎，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。 那可不，您看上哪件了，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。哎，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。 看得出来，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。 那是，古玩商家也是藏家，古玩商家也有故事， 商家传奇。 那会儿的政策管得严，不允许私下买卖古玩，可买的和卖的都有点像谈恋爱，刀架在脖子上都挡不住。于是雄县的贩子便经常的和北京天津的玩家私下成交，有些大东西不好带过来，就约好了家里看货，慢慢的就把古玩买卖移到了雄县。雄县的古玩买卖当时有3个地方，一处是在韩庄，另2处是张岗子和张岗子。韩庄最老的一拨人有老邢和他儿子建华，还有他女婿林子，一只胳膊的魁子也挺出名。另外2处也有不少的名家，至今还都在雄县古玩市场开店。那会儿交通不方便，长途汽车只到雄县县城，到这3个地方得包辆3轮蹦蹦车，坐在上边颠得屁股生疼不说，西北风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让人鼻涕一把泪一把的。买了东西您还得紧紧的抱在怀里，生怕哪下子不留神踩了个稀里哗啦。慢慢去的人多了，在张岗子就形成了集市，逢阴历3和90集，在村西头街上摆出去1里多地。小肚子眼力好，买东西捡漏是常事。要说古玩捡漏，搁过去凡是买东西回回都可以说捡漏。您想想，200-300块钱买的，回头店里头卖个2-3千，哪件不算捡漏呢？真正的捡漏是指卖主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的时候能值多少钱，稀里糊涂的仨瓜俩枣的就卖给你了，让你捡了个大便宜。开始跑雄县的时候，孙仲谋和小杜搭档去了好几次，有一次住在韩庄老户家里头。那会儿农村的房子都是一样的格局，进门是灶间，灶台上还供着花花绿绿的灶爷，大柴锅贴饼子棒碴子粥，刮着西北风的大冬天让人闻起来那叫一个香。吃完了饭，本家把东西都摊在炕上，一件一件摆着看。现在想想，那会儿的农村干这行的也够不容易的，什么书本资料也没有，全凭着东听一句西听一句的说年份，常常闹出乾隆是康熙他爹的笑话。小杜看着东西有时还讲两句，房东紧着刨根问底儿，趁机会好跟北京高人学两手。不过这家的东西实在是不提气，顶好的一件唐黄釉檄纹直壶，口上还磕了一块，行话叫有个大奔儿。那会儿住人家也不要住宿吃饭去，通常是买件东西什么都有了，可没什么好买的，着实让人有点下不来台。就在几个人大眼瞪小眼一脸不好意思的时候，小杜指着墙角一个插鸡毛掸子的瓶子问，那是个什么东西。房东把瓶子抱到炕桌上说，在下边收东西搭了个日本瓶子，这瓶子有1尺多高，细溜溜的骨肚收口，图案是褐釉剔出的龙纹，

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。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，中关村故事，未来已来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周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艺海说宝》。艺海说宝。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。 寻宝护宝。藏宝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艺海说宝》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呀，是京城瓷器高手小杜的故事，作者是孙仲谋，出自《花落谁家》一书。那么下面呢，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继续讲述。 市场上小风一刮还真凉，拿东西的手都有点不听使唤，得夹着点小心，生怕脱了手。雄县摆摊的有几个好玩鞋的。上次天津一哥们儿看了一个青花盘子，从摊主手里接过来的时候，不知是没接好还是卖主先撒了手，掉在地上被讹了1500。其实那东西也就值个百八十的，所以处处得留神。农村有时候把对付小鬼子的那些招都用在古玩市场上来了。走了没几步，小杜抄起拳头大小一喜子，模样像个苹果，就连釉色都是半红半青的苹果色。孙仲谋瞅着像康熙的苹果尊，一翻底果然是青花双蓝圈，大清康熙年制的款儿。摆摊的是大城来的，大概是刚玩没两天的主，没多的底气开了个280。一边摆摊雄县的哥们齐声说，什么东西就开什么价，那是康熙的呀，那是民国仿康熙的，康熙有这么个半红半青的洋玩意儿吗？大臣的哥们立刻就不吱声了，最后一摆卖给了小杜。您瞅着这讨价还价还有不用自己张嘴的。这苹果尊本来就是康熙的，只不过釉里红烧成了半红半青比较少见。这里得说一句，这釉里红和青花是同时产生的品种，元代和明初洪武年间较多见，明代后期曾经一度失传，康熙时又恢复了这一品种，而且釉里红色烧得更加娇艳了。像这样半红半青的釉里红就是特意带有仿生的特点了，工艺要求更高，只有官窑才能生产的出来。这件东西后来在小杜的店里卖了几千块钱。头些日子一家大拍拍了一件相同的东西，成交价15-16万呢。咱再说那日本烧酒瓶子，小杜放在店里的展柜里，孙仲谋就笑话他呀，说你把这东西摆在这台面上，纯粹是屎个郎趴铁道上，你假充大铆钉啊。 小杜笑笑说，你等着瞧吧。一个星期六逛完了地摊市场，孙仲谋跟他回到店里玩，进了一个南方人，一看就是个行家，会玩的都知道，进店的客人眼睛往哪件东西上一落，你就知道他眼力如何，路份多高。这位演员全是上路份的东西，肯定差不了。谁知他转了一圈，竟然伸手把那烧酒瓶子取下来了。孙仲谋心说完了，原来这位是买日本瓷的。在行里的一说买日本瓷的，有点不是好买家的意思。他把瓶子翻了个个看了看底，然后问什么价钱。孙仲谋当开不过500钱的，就像这样的日本瓷撑死了也就200-300块钱。哪想这小杜一开口15000，孙仲谋吃了一惊啊，不知道这演的是哪出啊。南方人挪到窗口，借着阳光又瞅了几眼，一口价还了个8000，那会儿的8000有点今天100000差不多。孙仲谋听得直发懵，小杜在那边还说呢，好眼力啊，也不知是真话还是忽悠人。那位南方人说，要说这件北宋8寸窑梅瓶还真是少见，玩了这么多年瓷器我是头回看见，看来您的眼力才是一流的，放着别人10个人得有10个人当成日本瓷了。这会儿孙仲谋才明白，感情这是一件老窑的珍品，行里人过来过去的没一个人正眼瞧过这点东西。您说小杜这眼力够可以的吧？要说有些东西叫不懂的人扔在那儿不当个玩意儿，这种事儿还真不是一件两件的。70年代英国伦敦就爆出了这样的新闻，伦敦旧城区有家咖啡馆，少说也有100年的历史了，是家招牌老店。这店门脸不大，生意蛮不错的，伦敦号称雾都啊，起雾落雨是常事，一般人出门都喜欢打把伞，这也就是老派英国人的形象特征，所以店里都设置一个放伞的地方。这个放伞的东西挺特别的，是个直径2尺粗细的广口大罐，有人认识是件中国瓷器，这东西放了好几十年了也没引起人们的注意。一天来了位客人，进门插伞的时候突然就愣在这儿了，围着这大罐看了一会儿，落座后对服务员说，请帮我把老板找来，老板正在里边磨咖啡呢。急忙就跑出来说，啊，先生您有什么要求啊？这位先生说呢，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儿，您店里插伞的大罐是件中国瓷器，您用来插伞太可惜了，您知道它是很值钱的吗？老板有些不高兴了，心里说，没看见我正忙呢吗？可脸上还挂着笑说，哎，谢谢指教，我知道是件中国瓷器，头50年我父亲就告诉我了，先生要是喜欢可以说个价钱拿走吗？好，这位先生连忙地说， No No， 我是想引起你的注意，说着掏出了一张名片递了过去，意思是您有时间可以和我商量这件事儿。谁知老板收了名片，转眼就不知道搁哪去了，压根儿对这事儿就没上心。这位给名片的还惦记着这事儿呢，心里说，怎么总不来找我呀？您猜这位是谁呀？世界知名的苏富比拍卖行的鉴定师。那个罐子更了不得了，中国明代洪武年釉里红大罐，可以说是稀世的珍品，价值连城。要说搁咱国内，发现罐子的主保证3忽悠2忽悠，忽悠到自己手里挣大钱去了。民国有个开古玩店的，在厂桥瞅见个万历的五彩大碗，被个小贩蹲街边盛着酸梅汤叫卖，他灵机一动，借着买酸梅汤买了这大碗了，发了笔横财。看来国情不同啊，外国人不大懂捡漏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拍卖行的这位实在绷不住了，只好又上门找这位老板，问老板考虑的怎么样了。 老板懵懵懂懂的说：“考虑什么呀？”哦，感情这位老板连名片都没看，估计忙着磨咖啡豆，没那闲工夫。这位拍卖师最后直截了当的告诉他：“说你这大罐，我给你拉到拍卖行去吧，卖多少钱，回头我再告诉您。”老板还说：“您现在给俩钱就完了呗。”结果拍卖会上一通你争我夺，竟然拍了几十万英镑。那位老板见了钱才如梦初醒，把咖啡馆盘了出去，回家享福去了。这个红五右里红大罐那会儿值几十万英镑，要是搁现在少说也得值一两个亿的人民币，您看这事儿多邪乎吧。 来了您呐。 哎，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。 那可不，您看上哪件了？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。哎，淘换这些货呀，可太不容易喽。 看得出来，其实啊，您是最有故事。 那是，古玩商家也是藏家，古玩商家也有故事。 商家传奇。 真看小杜捡漏，是在雄县遇到的一桩翻车的事儿上。转过年来，雄县古玩市场已经声名远扬了，各地的玩家和开店的不少都闻风而来，甚至还有香港和广东倒腾古玩的。那几年这市场还真出了不少好东西，有过元青花大罐、永乐的青花扁壶、嘉靖五彩带款的大花菇，至于老窑和清代官窑瓷器，那更是多了去了。市场是火了，紧跟着事儿也就来了。这是个村里的集市，工商税务插不上手啊，于是便想了个招，半道劫你。你说买卖古玩犯法，罚款不说，东西全部没收。不过农村的事儿有农村的特色，像孙仲谋这样常来常往的，和当地开车的三轮蹦蹦的司机啊，都是关系户，用谁的车都是专门长包。他们和设卡的工商呢都半熟脸，多半呢有些面子，所以那些人呢一见着孙仲谋这些人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递两盒烟也就畅通无阻了。可那些初来乍到的，还有花了大钱的，想走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一天集上来了辆蓝鸟轿车，那会儿不像现在农村也家家有车，那年头啊，村里头开了辆轿车，半个村子的人都得跑出来瞧新鲜。坐车来的是个南方女人，搞不清楚是广东的还是福建的，反正是个大买主。在一家户里买东西的时候，恰好孙仲谋和小杜在场。前边不是说了吗，张岗子的集市在村里，那些卖东西的家就在集市的街上，院门口支个摊儿，好东西家里看去。这女的在这家花了3万块钱，买了几件明清官窑的瓷器，其中还有两件利件，利件就是观赏器，好于盘子碗这些实用器。讨价还价的时候，摊主死绷3万，买件就掏28000，最后搭了个白色的老窑罐子，这才成了这桩大买卖。搭罐子的时候，孙仲谋觉得身边小杜哆嗦了一下，可能是看人家做大买卖心颤。逛完了市场往回走的时候，孙仲谋和小杜还念叨呢，不知道今天该劫谁了。从张岗子市场往县里去，只有经过张岗子一条路，其他地方根本出不去，工商税务就把卡子设在了张岗的村边。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劫谁不劫谁全凭人家一句话。过卡子的时候一看，巧了，今儿个劫的是那辆蓝鸟轿车。要说那家的老农可够不是东西的，像这样成了大买卖，一般都护送过卡子，因为管卡子的人看有本地人跟着，顶多收俩钱也就完事儿了，要是没人跟着可就大发事儿了。就给孙仲谋他们开蹦蹦车的司机冲卡子一扬手就过去了，往前开了有半里地， 小杜让把车停下来，他对司机说，老张，你把东西拉家去吧，我们俩去看看热闹，回头再去家里找你。孙仲谋也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啊，便稀里糊涂的跟他往回走，一直溜达到卡子那儿。卡子上这会儿啊正热闹呢，那女的也不是个善茬，死活不让收东西，差点动手打起来。那会儿也没有手机电话，这女的甭管怎么说人家也不搭理她。最后提了一位省长的名字，可农村人只认县管，你要提了县长的名字没准还能管点事儿，省长离得忒远了，且够不着乡里工商所呢。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呀，到了东西没收不说，还罚了2万块钱。可能这女的还真是手眼通天，没过多长时间这卡子就没有了，可市场紧跟着也黄了，那是后话了。孙仲谋和小杜俩人在旁边把热闹从头到尾瞧了一个够，等那女的甩手上车一走，小杜就紧着往前凑，给工商那几位又递烟又搭了话，很快就弄了个半熟脸。快中午了，小杜请人家镇上下馆子去，小镇的馆子乌烟瘴气，人在桌子上吃饭，狗在腿底下乱钻，讲究点的坐都坐不住。喝了两瓶衡水老白干，小杜终于张嘴跟人家说了想买点没收的东西。那几个老干这个什么事儿看不明白，再说没收的东西他们底下也没少卖，不过这次有点犯难，因为那女的话说得太狠，东西都上了账，有个什么事儿不好说。当头的大概是个什么所长，觉得吃了人家的饭总得有点回报吧，便说那就那件白罐子没上账，那女的说是搭来的，可能是件新东西，你要给400块钱就拿走吧。小杜一脸惨兮兮的样，意思是白忙活了，说一件新东西就给200吧。这所长还挺痛快，说行你拿走吧，哎，赶明儿有什么合适的咱们再说。小杜拿了罐子也没去取东西，又搭了辆车领着孙仲谋一溜烟的就走了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艺海说宝》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说到这儿呢，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。这京城瓷器高手小杜还有什么一波三折、机关算尽重得手的捡漏故事呢？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说。说到这儿，今天的《艺海说宝》告一段落。主持人叶鹏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。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《好歌会说话》节目，再见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，奇人奇事巧夺天工，古玩珍宝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10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兆赫，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。 松北高乐出金花，北风浓转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渡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君子上奏比之子各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被私藏，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，啊，天天在等等你，把我在等你，岁月袅袅升起，可将近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色，白发老去，云开露肩。